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二十回，谢之方无地自容，忽然不敢抬头看姐姐的表情，谢之真也怔怔地看着弟弟。他身量不高，长相俊俏讨喜，虽说平日顽劣淘气了些，在自己面前一向还算听话，这几个月更是如脱胎换骨一般的懂事起来，处处体贴，事事上心，令他欣慰不已。可谁能想到弟弟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竟闷不吭声地做下了给父亲下药这样惊世骇俗的事。谢之方心下懊恼，拿平扶撒气，抬腿踹了他一脚，骂道： 没眼色的东西，还不滚出去！ 平扶哎了一声，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，临走不忘关上门，留姐弟俩人慢慢叙话。静默了许久，谢志芳终于憋不住，讪讪然道： 姐姐，要不你还是打我一顿出出气吧，若是实在生我的气，我这边去庄子上住几个月，待你气消了，找人递个话，我再回来。 他嘴上说着软话，心里却多多少少带了点有恃无恐。姐姐为了他既可以豁出命去，没道理包容不了他犯下的过失才是。没想到过了片刻，面前传来低低的啜泣声。谢之方当下还跪着，扬起脸的时候恰看见幽兰泣露，梨花带雨，当即吓得魂飞天外。要了命了，姐姐怎么哭了？她腾的一下站起来，手忙脚乱地翻帕子，左右找不到，干脆用衣袖替姐姐拭泪，满口好听话哄她。 姐姐，姐姐莫哭莫哭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的错，我混账，我不孝，我丧尽天良，无药可救。而今那些混账事我做也做了，姐姐你若实在难以接受，不如把我扭送官府，叫判官按律法惩治我，我绝无二话。 说归这样说，可是按照当朝律法，忤逆长辈者便要受大刑伺候，更何况他这样断了父亲子嗣血脉的，怕不是要被流放千里，或是惊动陛下判个秋后立斩才是。谢之真躲开他的纠缠哭道： 你不过是吃准了我舍不得，平白放这些狠话，好没意思。 叫姐姐说破了心底盘算，谢之方老脸红了红，拉了把椅子挨着他坐下，小心翼翼地帮他擦眼泪。 我知道姐姐待我最好了，你不要再哭了，看见你哭我浑身难受，恨不得出去死上一死。 谢之真连忙捂住他的嘴巴，嗔怒地瞪了他一眼，好不容易收了泪，正色道： 阿唐，你可明白，我不只气你罔顾人伦孝道，更是气你行事肆无忌惮，不择手段。母亲临终时曾经郑重嘱咐过我，叫我好生看护你长大成人，不求功成名就，彪炳千秋，但求做个光明磊落的君子，不涉烟花之地，不进奸邪之徒。你近来行事颇为歪斜，手段也过于极端，令人心惊胆战。不过我仔细想来，或许错不在你，都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照管你至故，因此觉得分外愧对母亲的嘱托。 任谢之方如何刚强，到底被他这一席话化作绕指柔，自然而然地低下头，实心实意地认错了。 原与姐姐不相干，都是我不争气，我满心满眼都是对父亲和那贱人的怨恨。实话与姐姐说，没有要贱人的命，已经是我极力克制了。 前世里 他名满长安之后，和谢之真有限的几次碰面中，他也曾这般劝告过他。可当时的他却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只觉姐姐像位迂腐的老学究，将话抛诸脑后了。如今换了种心境，方才明白他用心良苦。忠言逆耳，这样掏心掏肺的话，除了他，便再也不会有什么人跟他说了。 我知道姐姐在担心什么，我答应姐姐，此生绝不行差踏错，从今往后安安分分读书，老老实实做人。待行过冠礼之后，或是混个清闲的官职做做，或是回家吃祖荫。等姐姐嫁了人，我也娶了贤妻，咱们往后啊，还要常常往来走动，一起活到长命百岁，好不好？ 他握着谢之真的手，郑重承诺。谢之真本来也没指望他有多大出息，只求个平安。听见他这样说了，便噙着泪道：“ 此话当真？”“ 当真。” 谢之芳轻轻用指腹蹭去他眼角的泪珠，又勾了勾他的小指。 我以后若再做错事，姐姐直说便是了，实在不成拿鞭子抽我，你的话我总是听的，只是不要再哭了，你这一哭我心口都是疼的。 谢之真被他哄得破涕为笑，却又叮嘱道：“ 我知道平府打小跟着你，你已经使惯了，但他撺掇你做下这样的事，实在不该。且罚他去庄子上住个两年，好好反省一下，待心性定下再召回来不迟。” 谢之芳知道姐姐全是为自己好，立时应了下来，又听见他说：“ 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从此你我都得烂在心里，再不能提起。若父亲有所察觉，恐怕就难以收场了。” 姐姐放心，我知道厉害。 谢之芳走到门边要了盆热水，亲自搅了帕子服侍姐姐洗脸，一边旧事重提：“ 姐姐，今日容我歇在这里成不成？我有许多话想和姐姐说。” 谢之真自然应允，唤小厮去前院取来谢之芳的换洗衣裳，正打算往西次间走，却被他拉住：“ 姐姐别急着走。” 他用了点力气拉着他一同躺在榻上。“ 姐姐对我近来的变化是否有所疑虑？” 见他主动提起，谢之真也不隐瞒，轻轻点点头道：“ 阿汤，我一直想问你，你为何突然和我亲近起来？最近做下的事，说话时的神态，也不大像你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。”“ 不瞒姐姐，几个月前我做了个噩梦。” 谢之芳面色凝重，将前世里的事三言两语交代了一遍，握紧他的手道：“ 我知道姐姐未必信我，说不定会觉得我在说胡话，可那些事历历在目，由不得我不放在心上。我只希望姐姐能够远离六皇子，寻一位体贴周到的如意郎君，我也不再折腾那些有的没的，咱们好好活着，好不好？” 他的这番话在谢之真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他不大信鬼神之事，却出于本能相信了弟弟说的话，沉吟片刻低声道：“ 我晓得了，这些话你不要再对别人提起，咱们以后万事小心便是。” 听他这么说，谢之芳心下一松，困意紧跟着涌了上来，他又说了几句话，便紧攥着姐姐的手睡了过去。谢之真挣脱不开，又怕吵醒他，只得侧身挨着弟弟伴他同眠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